普贤行的特色就是一一行愿都建立在清正平等、真诚广大、恭敬的基础上，咁系同一般菩萨行不相同的地方。 菩萨能够平等地饶益一切众生，就是因为他能够随顺。随顺是很不容易做得到的。 中国人讲孝道，孝字下面加一个顺字，不顺就是不孝。要有高度的智慧，真正的慈悲，才真正能够顺一切众生。普贤菩萨又跟我们讲， 菩萨若能随顺众生，则为随顺供养诸佛。 佛讲过嘛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。由此可知，行顺众生确确实实是随顺供养诸佛，将礼敬诸佛这个心、这种态度用来随顺一切众生，那是很了不起的，那是修行道家了。 如果是修行道家，他有分别心、执着心，那个是佛，那个是菩萨，我要恭敬，这个是凡夫坏人，我还要恭敬他吗？一念分别执着，普贤行就失去了，因为平等心没了。 诸佛如来看众生，就好像父母对于儿女一样，如果能够看到一切众生就好像家人一样那么和睦，佛心里头就欢喜了。我们能够令到一切众生生欢喜心，那就是令到一切如来欢喜了。佛念念希望看到众生完成佛道，佛最喜欢看到我们做的一件事就是行顺众生。 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， 这个是讲佛的用心和我们不相同。我们的用心第一个念头就是想到自己，不会第一个念头想到别人的。纵然想到别人，亦是和自己很亲密的人、有关系的人，没有关系的人呢就不会想到的。何况还有畜生、饿鬼、地狱，你若然真正能想到，还会不会吃众生的肉呢？决定无可能啦。 行顺众生，畜生、饿鬼、地狱亦是众生，都要平等随顺。 从这个地方，我们亦真正体会到普贤行难修。我们努力修学，只能学少份，百分之一、百分之二就算不错的了，要修到百分之五十，我们做不到。佛的用心是平等的慈悲，没有分别的。 离一切分别执着的慈悲就叫做大慈大悲。 佛对九法界一切有情众生都起慈悲，从慈悲里头生出菩提心，从慈悲里头彻底觉悟，觉悟到一切众生和自己是一体。这个是我们不知道的。 如果我们知道同体大悲心自自然然生起，因为一切众生和我是一体，既是一体，怎可能去伤害众生呢？因为伤害众生就是伤害自己，世间哪有这么愚蠢的人自己去伤害自己呢？ 知道一切众生就是自己，这个是诸佛如来所证得的，这个境界很难体会，很难懂的。怎会可能一切众生会变成自己呢？佛在经论里头常用此比喻来说法，希望大家从比喻悟入这个境界。譬如说发梦，当你梦醒的时候，梦中的情景还记得很清楚的。梦里头有自己，亦梦到很多人、很多众生，亦梦到山河大地，亦梦到虚空，梦中境界就好像与现前境界相仿佛。 梦中的自己不是父母生的， 那梦中的人、动物、山河大地、虚空从哪里来呢？ 整个梦境就是你自心变现出来的。 这个心不是真心，是妄心，因为真心里头是没有梦的。修行功夫到相当程度，或念佛念到一心不乱，就不会发梦的了。 一般修行证到阿罗汉果就没有梦了。 由此可知，梦是妄心，妄心在哪里呢？真心与妄心我们都找不到，因为心无相的。 但是在发梦的时候就找到了，发梦的时候心变成想， 梦境就是你的心，你整个的心变成了梦境，梦中所有一切境界都是自己，都是自己心变现出来的境界，除了自己之外什么都没有。 佛在经论上常讲， 全妄即真，全真即妄。 我们透过梦境细心去体会一下佛这两句说话的意思，多少都会懂得一些的。那妄是现象，今天摆在我们眼前，山河大地，芸芸众生，动物、植物、矿物，从哪里来呢？是我们自性变现出来的。金刚经云， 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 妄相是我们真如本性迷了之后现出来的境界相。永嘉大师说， 梦里明明有六趣，即是六道轮回，觉后空空无大千， 大彻大悟圆满成佛，大千世界就没有了，因为真性梦醒。十方世界到底是真的定是假的呢？真的假的都不能够说，你说是真的它是假的，你说是假的它真的有这回事情。所以呢，就不要在真的假的上面起疑情，知道事实真相就好了。那虚空法界是自性变现，一切有情众生亦是自己心性变现。佛言， 十方三世佛同共一法身， 就是说这个事实了，成佛至真正的知道。 所以佛帮助一切众生，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，帮助他开悟，帮助他修行正果。对佛来讲，这个是他的义务，他应该做的，他不居功，就好像慈母照顾细路仔，无微不至。 你若然问佛，为什么这么慈悲普渡一切众生呢？佛会跟你这样讲， 因为他跟我同体， 道他即是道自己，明了事实真相，自知道行信众生真正是供养诸佛，能令到一切诸佛欢喜。所以呢，佛是从同体慈悲里头生出大菩提心，彻底觉悟，因菩提心成无上正等正觉。这个是诸佛成佛的一条光明大道，我们今天亦走这条路，必定会成佛的。随顺众生不吃亏，眼前好像会吃些亏，其实是没有吃亏的，能够忍，能够让，能够随缘，成就自己的德行。 殊不知吃亏正是占便宜，世间法我吃了亏，佛法上我占了大便宜。 世法是障碍佛法的，我们在世法上退一步让一步，佛法上的障碍就去除一层，就得大自在。无量寿经里头修行的纲领是清净心、平等心，离开一切众生，清净平等到哪里修呢？没有地方修的。 清净心要在险境里面修，平等心要在极不平等的境界里面修，这只是功夫，这只是真正的受用。 若然有一天我们看这个世界，看一切众生，心真正得到平等了，那你的大慈悲心就现前了。那要修几耐才能得到这个境界呢？因人而异，跟你者很快就达到这个境界，跟顿者十年、二十年或者一生都修不到，原因在放不下。 要想真正得到清净平等，一定要看破放下，身心世界一切放下。 世出世间法，只要有一丝一毫的贪念，有一丝一毫的执着疑惑，你就放不下了。必须看破放下之后，只能以大慈悲心随顺一切众生，只能好像普贤菩萨所讲的，成就供养一切如来。Thank you. 第十愿普皆回向， 复次善男子，言普皆回向者，从初礼拜乃至随顺所有功德，皆悉回向，尽法界、虚空界一切众生，愿令众生常得安乐，无诸病苦，欲行恶法皆悉不成，所修善业皆速成就，关闭一切诸恶趣门，开示人天涅槃正路，若诸众生因其积集诸恶业故，所感一切极重苦果，我皆代受，令彼众生悉得解脱，究竟成就无上菩提。菩萨如是所修回向，虚空界尽，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我此回向无有穷尽，念念相续无有间断，身与意业无有疲厌。 这个是回向法解，亦是将前面九愿归纳起来。从礼敬诸佛、称赞如来、广修供养、忏悔业障，一直到行信众生，所有的功德通通回向，心里头一丝一毫都不沾染，这个心才是清净的。有些人修功德，怕功德被人拿了去，不敢回向，心量少，不会成就的。有些人怕念佛功德回向给别人，自己就没了功德了。其实呢，这个是错误的观念来的。功德， 功是自己修行的功夫，德是收获。 你有一分功夫，一定有一分的收获，别人拎不到的。你想送他亦都送不到，福德就可以送人呢。譬如 自己的财富可以分一半给人，或者全部都给人，人地可以得到享受，自己间屋可以给人住，他可以得到受用，唯独功德没办法给人。 功德是界定位，试想一下，持戒的功德能够给人没呢？你念佛的功德能够给人没呢？你修定的功夫能够给人没呢？没办法的。如果功德可以给人，那我们不用修行，到时候佛通通给我们，那我们就成佛了。 功德是公修功德，婆修婆德，不修不得， 一定要靠自己的，决定不能仰赖别人的。功德是可以回向的，回向对自己来讲是托开心量，将我们无始劫来执着分别的习气扫干净。我所修的功德通通不要，我所修的功德等大家享。 不要功德，功德更大，不但功德没有失去，福德亦都没有失去。 你命里头有100万，将100万通通布施，过几日呢，100万又会翻翻转头的。为什么呢？这个是你命中有的嘛。 命里面有的不会失去，命里面没有的就保不住。 中国大陆供养的财神范礼是会赚钱会用钱的模范，有智慧又有福报。春秋战国的时候，越王勾践有两位帮手，一个是范礼，一个是文种。20年后越国复兴，灭了吴国。这个时候范礼认为国王能共患难而不能共富贵，于是就改名换姓走了，并且留下一封信劝民众亦都离开。民众不相信，果然过了没几多日，勾践赐他宝剑要他自杀。范礼改名为陶朱公，做生意发大财，将财产全部拿出来布施，救济苦难贫民，钱财散尽，再做生意，没几多年呢又发财，亦都照样散财，三聚三散。咁讲明一饮一啄，莫非前定啦。 命里面有嘅决定係有，命里面冇嘅唔好强求，係求唔到嘅。命里面有嘅点样掉都掉唔去，所以你布施财富仲会再嚟，而且会嚟得多一啲，好似係利息一样。 知道呢个事实啦，你只有胆量 放心大胆去布施，但是不能存侥幸之心，试下认为一本万利，你这一试财富就没有了。 要用真诚的心修布施供养，那就是修福。 所以我们收集的功德回向一切众生，功德亦是越回向越大，因为心量大嘛，心量大功德亦转大，一切法随心转的。若然不回向，念念为自己，心量细，功德亦就有限啦。 佛陀教我哋，无论修大嘅功德或者系细嘅功德，乃至于毫发之善，都应当回向菩提，回向众生，回向法界。 咁系拓展我哋嘅心量，圆满修行嘅功德， 愿令众生常得安乐，无诸病苦。 菩萨念念之中都希望众生常得安乐的。一切众生包括动物，如果我们食动物杀害动物，这些动物会平安会快乐吗？灵骑经云， 真正发心的菩萨不忍心食众生肉。 佛家虽然没有叫你食长寿，只教你不要杀生，但是讲到菩萨的大慈大悲，佛讲过不忍食一切众生肉。梁武帝读到这个经文深受感动，发心食长素了，在佛门里头提倡素食运动。 真正全心喜欢见到一切众生平安快乐，你就不会忍心伤害他，更加不会忍心食他，希望一切众生无病苦。 病苦从哪处来呢？所有的一切病苦从妄想来的，将妄想执着去除，等身心清净，恢复到自然，咁体质改变，一生就可以冇病冇痛啦。 医学只系治标不治本，佛法系从根本上治疗，教你唔好打妄想。 由此可知，必须将佛法介绍俾一切众生，普及社会每一个阶层，只能帮助众生真正离开一切病痛嘅。 欲行恶法，皆息不成。 佢有恶念，想做坏事，菩萨护法神拦住，令到佢做不成功。 所修善业，皆速成就。 动一念善心，即系利益一切众生嘅心，佛菩萨保佑你。因为与佛心相应，感应道交啊嘛。若然只为自己，只为一家，与佛心不相应啦。佛心是广大无边际的，你的圈圈画得好细，不能起感应。 关闭一切诸恶趣门，开示人天涅槃正路。 此经所讲的恶趣范围好广的，指三恶道、三善道，因六道轮回之故，阿罗汉、辟支佛虽有甚深禅定，无见性；菩萨虽见性，未圆满，都是恶趣。 这部经是对等觉菩萨讲的，换句说话讲，十地以下都可以称为恶趣。 我们现在不能够将标准提得那么高，只要知道三途六道真的是恶趣，一心一意要在这一生当中超越，这样就好了。 超越唯一的途径是大业往生。 对于恶趣门径要关闭，怎样关闭呢？远离佢，开示人天涅槃正路，就是劝导众生念佛往生，不退成佛。这个就是祖师大德时常提醒我们的专修正业了。 念佛最怕夹杂，如果夹杂世间名利、五欲六尘，就不能够成就。 念佛人念好多种经，又要念咒，亦是夹杂。最重要的呢，是一门精准。印光大师教我哋，佢话专修念佛嘅人呢，只要念一部《弥陀经》、三片往生咒，再念佛号，其实呢功夫都在佛号上嘅。 念一部经与三片往生咒是定心的。我们的心若然胡思乱想，念佛号都是没有感应的。若然是用清净心执持名号，那就有感应了。假如你的心很清净，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，那经咒呢都不需要念。 古来祖师大德一日十万声佛号，不念经不念咒，几多个念佛人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，临终往生的时候不生病，预知时至，企住走坐住走的人好多。 台湾四十年来企住坐住往生的有几十个人，这些人多数是老太婆，不识字的，经咒都不会念，因为他们心定。所以念佛人不看报纸杂志，不看其他经书的。那民国初年，谭虚大师在哈尔滨极乐寺传解，请他的老师帝闲老和尚做德界和尚。传戒期间，有位出家人修无师到戒场帮忙，这个人笨笨地的，出家前做泥水匠，不识字的，他什么都不会，只会念阿弥陀佛。他愿意在传戒期间照顾伤风感冒的病人。过了几天，他向老和尚告假了，说他要走了。谭虚大师有涵养，没有责怪他。个当家师定西法师脾气比较燥，听讲话他要走，对他好不客气，而且讲： 我们传戒53日仲未圆满，怎可以中途走了去呢？ 他回答： 我不是去其他的地方，我是到西方极乐世界。 两位法师呆住了，问他哪一日走，他说大概不出10日，请常住为他预备200根干柴，准备火化。和尚好佩服他，看他土头土脑地什么都不知道，身体这么好，又没有病痛，预知时至。那第二日他又去找两位法师，说他今日就要走了，赶快替他准备，并且请常住几位师傅替他助念，送他一程。他在柴房搭铺，盘腿坐好，咁助念送行者请佢留师偈作纪念啦。修无师讲咗一句： 能说不能行，不是真智慧。 讲完就粒声唔出啦。嗱，念佛大约15分钟，佢就走咗啦，坐住往生嘅。一生就一句佛号，其他嘅乜嘢都唔知道，真嘅念到一心不乱啦。佢虽然唔识字，唔会讲经说法，临终这个表演都不知道到了多少众生。他是现身说法做榜样，你修善法，诸佛菩萨一定帮助你圆满成就的。一切恶法我们都要远离，要为一切众生开到念佛往生不退成佛的这一条大道。 若诸众生因其积集诸恶业故，所感一切极重苦果，我皆代受，令彼众生悉得解脱，究竟成就无上菩提。 众生迷惑造业，感得果报，六道轮回是这样来的。 惑业苦，迷惑造业受苦，苦就是受果报，受苦他不觉悟，还更加迷惑，业做得就越重，来生就越苦，就好像个漩涡越旋越下，不会旋上来的。 如果这一生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那我们的前途堪虑，必定会一世不如一世。因为我们起心动念恶多善少，我们要明白众生的苦从边处来的，要将根源找出来，然后发心代众生苦。怎样代法呢？道家慈航普度众生。 众生应以点样嘅身得道，菩萨就示现点样嘅身份。你在人道，佢亦在人道；你堕畜生道，佢便畜生。咁样呢，就是代众生苦，目标是帮助众生开悟。总而言之，一句说话，劝佢念佛，劝佢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那饿鬼畜生亦能道。佛门有一本小册子《物游如此》，讲动物念佛往生嘅。帝行法师在浙江宁波头陀寺当住持嘅时候，寺里头有一只鸡公，每日朝头早鸡啼嘅时候，大家就起身做早课啦。呢只鸡公亦都参加早晚课，大家念佛嘅时候，佢又嘎嘎声咁跟住念。嗱，中午过堂食饭啦，佢亦都嚟。啲饭菜唔小心跌咗落地下，佢食得干干净净。咁有一日晚课完毕，大家都走啦，鸡公唔走，仲喺度绕佛。嗱，香灯师赶佢走，佢唔理个香灯师，走到佛堂正中拜咗三拜，点头三下，企住就往生啦。鸡公亦能往生，我哋若然唔好好学，真系连鸡都不如啦。嗱，帝行法师依出家人嘅礼节，将鸡公埋在后山。呢类动物前世多数咧就系出家人，大概系临终一个错念头，堕畜生身嘅。 佛菩萨喺六道示现种种身，度化种种众生，帮助一切众生念佛往生成佛，咁只系究竟圆满。修其他法门，一生唔见得能够正果，唔见得能够超越六道轮回。 谭虚老和尚在念佛论云： 一生中见过得禅定者，未见过开悟者。学禅如果唔开悟，不能了生死，不能出三界。得禅定只能生四禅天。 唯独是念佛法门稳当快速，人人能修，人人能成就。普贤菩萨在花言会上最后亦都特别提倡念佛法门嘅， 虚空界尽，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我此回向，无有穷尽。 第十愿总结亦都同前边一样，发心一定要长远，要真诚，修行要 念念相续，无有间断， 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。这个就是大势至菩萨教导我们的正念相继。这四个字就是念佛的秘诀了。 正是不夹杂，如果夹杂，心就不清净。 最单纯最精纯的就是一句佛号。我们今天加上一卷经，因为心不清净，心若然清净，绝对不夹杂，连一部阿弥陀经亦都唔需要啦。嗱，心里头由朝到晚二六时钟，除咗一句佛号之外，乜嘢念头都冇。咁呢个人呢，就到功夫成片，道一心，咁系真正做功夫。企住走，坐住走，如之时止，就系功夫道呢个境界啦。我哋比唔上人家，系因为我哋有杂念，佛号念一念会中断。 工作嘅时候将佛号放下，认真努力工作，工作做完将工作放下，佛号马上就提起，冇一个杂念。 唔可以念佛嘅时候心里头想住仲有好多事情未做，做事情嘅时候又再念佛号，咁样呢，佛冇念好，工作亦都冇做好，两样都冇做好啦。嗱，十愿就介绍到呢度为止。